快餐店，当地警察局长已经就事件请辞。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晚，调查人员说有人报称27岁的布鲁克斯在车上睡着，汽车阻碍行车线。警员接报到场，布鲁克斯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和拒捕。快餐店闭路电视片段显示，警员追着布鲁克斯，布鲁克斯转身用电枪指向警员，警员向他开枪。大批民众周末上街抗议，占据一条主要高速公路，要求当局就事件采取行动。有人受到事发快餐店纵火，市长要求解雇涉及布鲁克斯死亡的警员，又说警察局长希尔兹已经在当地星期六请辞。天气方面，热带低气压鹦鹉的外围雨带正系影响广东。在下午一点，热带低气压鹦鹉集结在香港以西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入内陆并系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后期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二零首先同你讲台风的交通安排。翠华船务来往黄石至到塔门头班班次啦，已经在塔门在下午的2点塔门开出。重复一次啦，就是来往黄石至到塔门头班班次已经在塔门系的下午2点开出噶啦。另外其余的班次包括是来往马料水至塔门、来往黄石至湾仔及赤径、来往马料水至东平洲，以及是来往香港仔至蒲台岛的班次仍然是暂停服务。隧道方面，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是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北京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柯士甸道。后少少近住官涌市政大厦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渡船街。而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广东道一段啦，亦都系挤塞。去西九龙方向，车龙排到九龙草地滚球会；去红磡方向，龙尾排到去海船门。而佐敦道去西九龙方向，近广东道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白家士街。而受到爆水管影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法院，以及是茶果岭道去翠屏村方向近鲤鱼门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需要封闭。而家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车龙排到去翠屏南村。在新界区，元朗教育路来回方向是非常挤塞，影响到而家元朗大同路来回方向都是挤塞。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车龙排到去元朗浸信会，去大堂方向车龙排到去东堤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做过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恬淡情怀玩得好认真。 Hello， 我系刘善仪。夏天到啦，为你推荐一首我认为最有夏日气息嘅歌，我会拣 Brian Hyland 嘅 Itsy Bitsy Teeny Weeny Yellow Pocket Dot Bikini。一听就谂翻你自己读书嘅时候，对大部分人嚟讲咧，最开心都系读书嘅时候个暑假噶啦。 逢星期一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刘善仪主持的《恬淡情怀》，首首经典外语歌曲送你一阵夏日凉风。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是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 最高判刑五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三年，袭警最高判刑两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十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我想做导演拍电影啊。 咁啊，不如你了解一下新浪潮国际短片节先啦。 新浪潮是14年前杜琪峰先生在香港艺术发展局电影与新媒体的组别里面提倡要成立的一个项目啦，希望提供一个平台资助给一些年轻人去拍短片啦。的形式就是一个竞赛的，咁就每一年呢，我哋就提供每一条片呢是10万元俾电影工作者系去拍摄嘅，希望选到大概有10几部到20部嘅数量啦。咁慢慢亦都个成个节呢就由一个本地嘅性质呢就扩展到有国际嘅性质啦，但国际嗰部分呢就纯粹系观摩嘅。 唔该晒新浪潮国际短片节副主席舒淇嘅介绍。 今届电影节原本有15部作品入选，但系舒淇话有4个嘅单位先后通知佢哋冇办法喺指定时间之内完成作品，所以要退出，理由系同时局嘅跌宕不安有关，所以今届就只有11部作品，数量就比以往少。 不过呢11部电影题材都几多元化噶，有啲仲回应当下嘅时代添。 里边其实有对宗教嘅批判啦，有甚至几热门嘅系对警察同埋佢嘅一啲过分嘅行为，同埋同佢个仔之间家庭之间嘅冲突啦。又有一部系探讨残障人士嘅情欲嘅问题啦，亦都有一套戏好有趣，佢成个都喺蒙古拍嘅。戏里边出现嘅景观啊、人物啊，甚至有骆驼啊、有细路哥啊等等，个景观上高都好新鲜嘅。 第14届新浪潮国际短片节， 即日起至6月28日，各区百老汇院线。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 杀很大。 好啦，2:11啊，吓话呢个鹦鹉啊，吹翻我哋翻嚟啦。 系啊，本来我同彭程咧，即系我哋呢个中嘅宅男咧，以为啊，我哋今日咧要留喺屋企噶啦。 系啊系啊， 因为 曾志豪 系啊，因为如果佢要打风嘅话咧，咁而家电台都要锡住我哋噶嘛，咁可能就会有啲同事当风更啦。 系 咁我哋就不能够同大家喺度倾偈噶啦。 系咯，点 我殊不知只鹦鹉飞走咗。 系咯，飞走咗， 飞走咗咯， 都已经系啦。呢、這个嘅鹦鹉就话呢个热带低气压而家取消晒所有嗰啲即系风暴嘅信号啦。咁就话佢嘅外围雨带正系影响呢个嘅广东嘅，系啦，冇错，去咗好远啦，佢已经集结喺香港以西嘅280公里啦，咁啊减弱咗啦，喺内陆嗰度咧逐渐减弱嘅。 嗱，真系开头讲少少呢个天气嗰个状况咧，实不相瞒，我琴日全日都喺屋企度，我全日都 feel 唔到有风。 就算我喺街啊， 就算佢话有三号风球咧，诸如此类，我一路望住，哇个天唔系光灿灿， 你嗰边阳光普照系嘛？ 阳光普照，佢系去到差唔多黄昏咁上下咧，有啲雨反咁样。不过咧，真系夜晚咧，嗰个风咧突然间劲咗。 系啊，大。 点解咧？我老婆突然间同我讲，佢话你知唔知琴晚咧厕所咧 bang bang 传嚟两声巨响咁样。 咩事？ 跟住我咩事啊？佢话咧，其实厕所咧，我哋得个气窗仔嘅啫，得翻条罅。 系。 点知嗰条罅都俾佢吹到 bang bang bang。 系。 哇！啲洗头水樽咧全部跌晒一地咁样。哇！咁夸张， 咁灵异咁样 嘅，系啊！但系我点解我唔知佢话，因为你瞓得太冧。 哦，咁你有福啦！ 我真系有福啊，真系。鹦鹉都咬唔醒。 但系好笑，我咧就星期五走去剪头发啦，咁跟住然之后就讲下呢个风暴，因为啱啱就收到电台，包括你嘅信息咧，就话诶、哎，我哋要准备啦，嗰日可能要点样安排咁样。咁跟住然之后同我发型师倾偈，佢系咩打风咩？好，佢就即刻走去问第二个发型师啊。佢话喂 ，Billy， 你个膝头哥有冇事啊？ 我中意呢个， 系冇嘢喎， 咁即系唔打风啦， 咁啊打唔成啦， 哇好准啊，正所谓咩，你冇呃我膝头哥唔食辣椒酱， 真系犀 利喎， 跟住佢就问我，佢话喂打打个风好劲啊，我系、哦、好似吹得都几正下，初初话东边登陆，佢话 Billy 话佢只脚唔痛，佢又冇事。 等下先， 佢话佢好准噶。 我想问下佢只脚咧个准确度系去到系 check 到三号啊、八号啊定系点噶？ 咁又冇讲呢啲， 净系八号先有痛嘅啫。 即系唔系？我谂佢都有痛嘅，不过嗰种痛可能即系唔个程度唔同， 哦 okay 啊、可能佢唔系好痛。咁、哦、我谂咧，可能有相关呢啲诶，即系一翻风系你一翻风落雨咧，就有啲身体有啲疼痛去显示嘅话咧、哦，其实我谂呢啲都相对几准嘅。 其实你可能都有经验噶咯。 你讲边方面啊？ 唔系，即系脾气唔好嘅时候咧，可能会唔会有啲人咁样咧？即系受到月球近远啊、风暴 咁，我哋呢啲强弱，我哋呢啲一个月都吓暴躁一次啦。如果你咁讲，曾志豪， 唔系即系代表可能女士喺呢方面敏感啲咧，会唔会原来有啲女士天赋异禀咧？佢系会 feel 到就冇乜冇事啊，我都冇谂住买鞋，佢冇谂住买鞋，即系唔打风噶啦咁样。唔系，啲老公啊会调转问噶嘛？你有冇嬲我？你睇我冇碌你张卡冇喎，咁咪即系唔嬲你咯， 系即系唔打风啊！哎呀，真系 呢、這个得唔得？ 男人讲下呢啲嘢都开心，谂、這、起、個、都开心。 唔系啊，可能系噶嘛。 不过咧唔系噶，你啲位要打风咧都有啲准备。我琴日都砰砰声都走去买 定。你唔系买胶纸啊嘛？ 咁又冇。 你买的士面嗰啲啊？ 唔系买定，屋企一啲嘢食都冇。 都唔使咁夸啫。 买定少少嘢食，买啲嘢食摆喺屋企。喂，真系万一出唔到街咁点算啊？ 彭婷越嚟越细心同埋细胆。 我不嬲都细心嘅， 呢方面 细胆都一定系。喂，你真系拿起你真系唔知啊！你真系冇去超级市场买嘢。 我有去超级市场噶。 真系冇嘅，起上嚟嘅时候。 我经历过噶，我有一齐经历呢个疫症噶，我有拍埋片噶，我仲望住。 我都系啊。 真系抢。冇纸巾，得翻 M 巾嗰个状况我都见过。 系啊，冇晒厕纸，净系得翻面纸，系咪啊？ 系。 不过咁呢个状况就唔系嘅，咁个风都走咗啦。 走咗啦。 可以嘅，琴日就系好翳焗，热得好紧要，好似啲沤风咁嘅状态。不过今日都热啊，而家31度啊。 系啊。 相对湿度系70%嘅。噔噔噔噔。系啦，我最记得咧，就如果啲台风加埋啲季候风咧，哇，就会好犀利噶啦。 有一个人。 系啦。 咩咩我知道， 陈扬我知道咩咩，系第二只歌嚟噶， 系咩？只得我心痛。 自在可加上不死的心痛，这是怪后方吹得更空，仿佛世上一切已经消失所踪。 讲呢只系咩歌？ 你似季候风，但我头先嗰只咧， 你嗰只系如风啊！ 我头先嗰只系话咩？有一个人 曾让我知道嗰只系如风啊！ 在深深里面，可惜他终于要走。 系啊， 我系会来又如风。 系啊，呢只就系季候风，王菲嘅季候风。 证明我将王菲嘅歌融会贯通，无论系季候风定系来又如风，全部都系 吹到乱晒啦， 吹到乱晒龙。 系， 我今日咧，晏昼头先我点？几钟我打俾我老豆咧，谂住打个招呼咁样啦，跟住我话点啊老豆，跟住同我讲我话，咦你今日要做咩？我翻工啊嘛，放工，我翻工，放工啊，我话我翻工啊，你一点几系放工啊？我话点解我一点几 放工 嘅？今日唔系礼拜一咩？佢话。他说你不是做完风 show 放工吗？ 记错了。 是啊，他还说哎呀不怪之，他说我今天晚上找报纸因为没有你专栏。我说你睡得很开心。 你爹哋几锡你啊，是不是特登他没有帮你剪低晒啲专栏啊， 可能有啩。 啲访问啊咁样。 但他都是记错了个时间，真的笑死我。 不紧要啦。 不证明他真的。 他在做紧你啊。 是啊，不是。但你有没有都试过偶然一瞓醒呢，不知道今天礼拜几的日子。 会。 真的会啊。 有时起身是。譬如放假，明明是放假那天，但起身要翻工了，咁样 系 啦，咁但系放假那天就起咗身又要又谂一谂先知咯。 系啊， 有时成日都唔记得嘅，好似有时去呢一个银行嗰度咧嘅柜员机面前咧，摆张卡落去，跟住然之后揿密码，我系试过有几次咧， 你唔知自己做咩， 系空白咗嘅， 哦， 系唔知点解，系嗰一刻十秒到啦，咁跟住先至好似。撥過個腦咁樣，跟住先至記得翻。 OK OK， 係啊，你冇試過呢啲情形？ 起身唔知星期幾就試過咯。係係啊，傻下傻下咁樣，唔知 瞓到懵咗啦。係 啊，同埋好驚咯！一瞓醒嗰陣時咧，覺得究竟我試過幾次，我喺停車場度 唔知喺邊度咧。嚇！你停車場度瞓 太眼瞓啦！我咧未上去之前，即係未翻到屋企，就喺停車場度瞓咗。一扎醒咧，你知每次扎醒我都話係咪喺紅綠燈啊？即係以為自己喺紅綠燈喺馬路上啊，以為自己，但其實我已經翻到自己屋企個停車場係好安全噶嘛。哇，嗰、那個心真係嚟一嚟咧，真係好驚青嘅會，陣間好驚啊，真係。嗱，講啲精神啲嘅嘢咧，咁啊，琴日我 friend 咧佢 send 咗啲遊戲機嗰啲資訊俾我睇咧，好搞笑嘅。 有咩事啊？ 你知唔知咧？佢而家嗰個叫做PS 啊，就出咗最新嗰個啦，即係就嚟發布啦，咁樣第五代，咁咧。最重要是咩咧？佢话啲机迷咧见到嗰个外壳嘅时候咧，有啲人就话：都几好，有机会等老婆发现唔到我买咗新机。 喂，唔好意思，因为我唔系好熟呢样，仲有人玩呢个机。 有啲主机仲好多人买嘅，有嘅、有嘅。咁咧，跟住佢话呢个第五代发布嗰个样系点样嘅咧？佢话有啲人话咧就似一个白色嘅 file， 即系平时好厚嗰啲 file 咧，然后就夹多部黑色嘅机入去，即系个样系类似咁样嘅。即系你想象啦，我特登唔俾张图啊，爬成睇。咁然后咧，啲人就话啦，好似空气清新机，即系出到嚟个样咧。嗱，你又可以想象到，空气清新机个样系大概咁嘅样嘅。 系啊，系啊， 系啦。又有人话咧，唔系，似 router， 即系嗰个路由器啊，博 WiFi 嗰啲嚿嘢。咁然后咧，啲机迷咧就话，咁就好啦，因为终于可以实现到咧，唔经唔觉瞒天过海买咗部新机。而老婆是不发觉的。 仲有人闹的咩呢啲 梗係有啦，你试下啫，你当然你唔会俾人闹啦。 係 囉。佢都唔玩啦，係咪先。 咁佢玩我唔会阻。 可能佢隐藏咗你唔知啦。 唔会嘅。 係呀、你呢啲唔同。真係呢佢话原来有好多好多嗰啲家庭呢。 就为咗呢啲嘢。 喂你无端买多部机喎。即係可能屋企已经唔够位呀或者咩呢。佢话真係好啦，而家呢即係终于有机会呢可以解决到。你可以呃佢空气清新机。又得， 你呃佢空气消息，佢话你开嚟睇下， 开咯， 开啊， 系啊， 你唔会闻到香咗噶嘛？空气清新机 乜唔系有啲嘢喷出嚟嘅咩？ 空气清新机唔系香薰机啊，系、唔会噶。不过就可能 拆开嚟睇下，睇个 filter 系点样？ 系啦，唔使拆噶，电子噶嘛。点解要拆 filter 咧？ 真系识啊，真系。 系啦，唔系最多就系话，点解老公咧每晚都揽住空气清新机咧，成晚都唔瞓嘅咁样？系啦，成日都夜晚出 嚟。我个肺有事。 系啊，阿老婆，我想睇下个空气清新机咧搞成点嘅咁样，真系。咁所以嗱，呢个好笑，因为之前咧已经有人曾经画过个漫画咧，就系讲话点样可以呃个老婆咧自己买一部游戏机。就话系 router 嚟嘅，系啦。嗰段漫画好笑噶，个老婆不定咧喺度问每一个入嚟嘅人啦，个维修工人啦，新翻嚟嘅僆仔啦，同埋个唔知咩舅父啦，总之问佢哋：你话我听呢部咩机嚟嘅？然后咧，漫画里边个主角咧，每次都做整蛊做怪话，你记得话系 WiFi 啊咁样咧。哇咁啊，嗰个而家变咗系啦，而家变咗真实版啦。跟住另一个咧，关于打机嘅新闻咧，就好夸张噶。原来咧有人搞咗个创举咧，佢话叫做咩利曼24小时打机接力赛，24小时打机 non stop 咁样嘅， 系但系就一齐打嘅， 一齐打嘅，但系咧 一齐打嘅， 但系你要喺自己个位置度都系24小时啊嘛， 吓 系啊，咁点样可以做到咧？点样可以做到24小时咧？ 点样做到24小时？自己都要24小时， 自己都要做到24小时。 我以为系一人打啲咁样啫。 系啊，佢话咧，佢哋就喺个冇嘢嘅喺个厕所度，喺个厕所度，咁然后咧就装咗部机，咁佢就咧坐喺个厕塔面前咧，然后就嗱，我俾你睇下，系咁样嘅。 坐喺个厕塔嗰度不断喺度。 系啦、 啊，哇！ 佢喺个厕所。佢自己屋企个厕所啦， 直情摆 咗张书 台 啦， 有 个坐厕啦，然后前面摆张书台啦，跟住就摆咗部 notebook 啦，然后咧最紧要系佢系嗰啲 蟹盘啦， 蟹盘拉力赛啊嘛，咁佢有埋个揸车嘅蟹盘咧就摆咗喺度，然后就同样 guys I'm ready for 呢个 24 hours 嘅呢个打机嗰个挑战赛啦。哇！你话你仲唔开心死啊？ 咁即系佢搵佢自己喺厕所嗰度廿四小时， 不眠不喝不休咁样咧，佢就 咁外国地方都得嘅，起码有多过一个厕所。如果你唔系，你屋企人点去厕所？ 都系噶，都系噶。 咁如果系咁，喺个房都得啦。啊，系唔系？佢有阵时都要人有三 急。嗱，你睇下，而家佢哋打紧啦，已经。 人有三急嘅话，都喺 佢哋打 紧 打紧机噶啦， 系 要 live 噶，而家喺 YouTube 度咧仲 live 做紧24小时。 咁呢、這个廿四小时嘅游戏嘅赛系赛事嚟嘅， 赛事嚟噶，好黐线。 个目的就 系 大家一齐打机24个钟头 啦， 哇！ 嗱，你睇 24 hours of 呢个咩利曼 virtual 咩 系 live 做紧，而家赛车 系啦 ，virtual live 做紧噶。 有几人打啊？而家 咧有9000多人睇紧呢个 game 啦。 哇！ 咁啊。哇！系9000多人睇紧呢个 game， 玩紧嘅朋友咧，因为佢应该唔知报名玩，我见佢最少都有三十几、38个啩。 哦，咦，唔系好多啫。 因为睇唔到，因为佢写住每个分站都有咧38个 overall 咁。你点啊？廿四小时都咁样继续打落去，系同一个 game 啊？定系有 同一个 game 嚟噶？佢咧拉力赛嚟啊！呢个系系啊！佢话呢个系第一次嘅，即系virtual。呢、這个 racing 啊，坐呢个咁样嘅车咧嚟打咁样。 头先有一个即系参加者就喺厕所度 set 晒成个阵， 系啊， 其他嗰啲唔知点啦，真系几得意。 系啊，我就话嗱，你睇有空气清新机嘅打机方法。 嗯， 嗱，佢而家有啊，已经打咗咧6:31啦，即系我谂佢系开始咗6个钟头咁样。 咁啊，即系今日有人废寝忘餐。系啦，喺度打紧机啦。香港都有，香港唔知道有冇啲朋友有参加咧，都真系。 系啊，你会唔会都有兴趣？我哋 可 以试 下， 可 以得闲。 系啊，24小时， 24小时咁样。 听住我哋先啦吓。 系冇错吓，哇！呢个都算唔算系一年一次嗰啲打机界嗰啲城市？ 我第一次听， 完全冇听过有呢啲咁样嘅事情。 如果你老公系咁样做嘅话咧，个老婆即系话你俾翻个厕所我先。 系啊，香港啊难啲啊，系咪先？即系地方浅窄系嘛？你话如果真系要用个厕所嘅话，即系唔该借借，唔该系啊，即系体谅下系咪啊？别人先得啊，系嘛？见大家都玩得咁开心嘅时候，我都介绍咗。啲嘢俾大家，等大家都听得开心啊！ 二台六月Summer Fun， 糖水滚糖鱼主持大兜乱， 春上再加春。嗯、 星期一骚动音乐，广播道人妻桂花田以歌会友， 敏感时刻小白八元号，文文拍 Rainbow。 二台六月Summer Fun，真系噔噔噔噔噔。 我并唔系只鹰，亦都唔系鸡， 我是一隻神鸟啊，我叫不得了啊 Pauline。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隆重呈现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招募又回来了。 小一至中三自问口才了得又喜欢做戏的你又怎可以错过呢？ 即刻上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下载报名表格， 填妥后连同一分钟自我介绍的短片， 电邮去到 r2sunday@rthk.hk， 你就有机会参加暑期广播剧训练，成为小广播员了。 机会这么难得，还不即刻报名？ 点啊？仲睇紧啊？你 哇！原来這個呢个咧，利曼拉力赛咧，佢系真系取材住真实嘅1966年咧，利曼廿四小时耐力赛咧，呢、這个 Fructa di Fly 嘅经典赛事啊！ 我有睇过呢套戏，我都唔记得。 系啊 ，Versus Ferrari 啊！ 系啊，佢而家就将呢个真人真事嘅当日嗰个比赛咧，佢就变咗， 不过摆喺网上边， 摆咗 game 度等大家去玩咯。哇！原来有咁有历史意义喎！ 喂，好挂住睇睇睇我嘅节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谴责有组织发动所谓罢工罢课公投，反对国安立法，认为是损害港人利益的行为。他表示有公务员工会号召公务员参与，公然损害整体社会利益和公务员队伍声誉，政府绝不会坐视不理。他又呼吁学生不要参与罢工罢课公投活动，老师和家长们应该提醒和引导学生以及子女要明是非，学懂有国才有家的道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本港失业率无可避免会由四月份的 5.2% 进一步攀升，好大机会超过2009年金融海啸期间最差的情况，总失业人数或见15年来最高。陈茂波在网志说，如果有人现时仍然以不同借口作出各种暴力冲击行为，无异于直接摧毁中小企和打工仔的喘息空间，呼吁外界放低矛盾，聚焦经济。陈茂波又说，发放10,000元现金的计划将会在今个月21日父亲节当日开始接受登记，预计当日朝早是系统最繁忙的时段，他建议市民不用急于在首日登记。浙江温岭市液化气槽管车的爆炸事故增加至最少19人死亡，超过170人受伤，其中24人重伤，搜救工作仍然进行紧，国务院督办事故查处工作。事发在昨日下午4:多，运载液化气的槽管车由宁波前往温州期间，在高速公路发生猛烈爆炸，导致附近一间厂房亦都发生爆炸，多架汽车着火，有民房和厂房倒塌。当局合共出动30多架挖掘机等的大型机械，投入超过2660多人次参与救援，伤者分别送往6家医院救治。美国亚特兰大市黑人男子拒捕期间被警员开枪击毙的事件，有示威者纵火焚烧事发的快餐店，当地警察局长已经就事件请辞。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晚上，调查人员说有人报称27岁的布鲁克斯在车上睡着，汽车阻碍行车线，警员接报到场，布鲁克斯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和拒捕。快餐店的闭路电视片段显示，警员追住布鲁克斯，布鲁克斯转身用电枪指向警员，警员向他开枪。大批民众周末上街抗议，占据一条主要高速公路，要求当局就事件采取行动，有人就到事发的快餐店纵火。市长要求解雇涉及布鲁克斯死亡的警员，又指警察局长希尔兹已经在当地星期六请辞。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 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后期天色好转。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最新的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多车。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梳士巴利道一段挤塞，龙尾在佐敦道。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广东道。近广东道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在海旋门。而受到水管爆裂的影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法院，以及茶果岭道去翠屏村近鲤鱼门道的部分车线仍然是需要封闭的，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一段是慢车，龙尾在电话机房。另外，长沙环丽康街都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今日的四点钟，介乎通州街至到礼法街之间的一段是需要暂时封闭，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而在新界区，屯门乡市议会路去九龙方向近仁政街一段慢车，龙尾在赛义桥路。在港岛区，深水湾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深水湾泳滩一段是慢车的。另外，受到强风的影响，港珠澳大桥主桥的快线和中线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下降至到去每小时的80公里，而慢线的车速限制就会由每小时的80公里下降至到去每小时的60公里。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碧屋或者去西贡。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新一分， 曾志豪话你寻开心。 有一种口头禅叫曾志豪， 我有口头禅咁样撞鬼咯。 咩年代啊，仲讲撞鬼？ 哎呀，真系有噶。哎 ，sorry， 又 sorry 啦，留翻同你老婆讲啦。 哎呀，撞鬼啦，我真系成日讲 sorry 啊。 曾志豪嘅口头禅仲有好多种， 想学咧，留意逢星期节目上昼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呢句我讲噶。 啊，撞鬼咯 ，sorry。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什么是宅男啊？对瑶瑶来讲呢，宅男是非常专注的男生，是形容男生对某件事情非常专注，或许是电动，或许是哪些运动啊什么的。 咩是宅男？我觉得宅男是网上世界的一个副产品。Internet 出现之前，很多男仔都喜欢出街玩的。咁啊 ，Internet 出现之后咧，好多男仔都中意都喺屋企啦，所以系 Internet 嘅副产品咯。 咩系宅男？宅男就系留喺屋企同埋留喺屋企嘅男仔啦。咁但系咧，宅男都唔一定系唔靓仔嘅，我觉得都有啲系靓仔嘅宅男嘅。 好啦，翻嚟啦，2:38，不要去羡慕啦， 不要去妒忌， 系咪？ 做咩啫？ 冇，即系好开心。 边度睇到我羡慕啊？ 唔系，你仲唔羡慕？ 边度睇到我妒忌啊？ 哇，几靓、啊， 真系几靓、啊，真系 几靓。如果唔系，都唔会叫靓汤啦。 唉，我哋最多 你唔好系， 我哋最多讲呢句嘅啫。这些机会不属于我们的，系啦。你我调翻转，你都唔好羡慕啊！ 羡慕咩啊？ 冇咗噶咯噃，封咗盘噶咯，人哋。 我哋有啲朋友，我哋都识嘅，其中有一个成日都自称马太嘅， 即系同彭太个 friend 一样咯。 系咯，你唔知马太同彭太边个多啲啊？一样咁多人中意， 一样咁多人中意，系啦， 夸张噶， 系啦，咁啊，诶，系啦，呢几日都讲好多噶啦，尤其是啲网上边，咁啊，见到阿马国明啦，系啦，个新恋情咧，同阿汤乐文啦，系啦，喺埋一齐，咁啊，哇，全城都祝福啊，吓，同埋都发展得好似好快， 好快， 好似唔知下个礼拜会唔会结婚？ 系啊，讲到好似咧，啱啱即系所谓公布恋情，第二日就听到啲消息就话，他是个好女婿咁样咧，啊，咁夸张喎，真 系，好快， 同埋佢哋嗰个嗱。我觉得有啲嘢都几值得大家学嘅，即系咧，佢哋公布恋情嗰个方法咧，就 系 话摆咗张合照啊嘛。但 系 合照唔系话咧摆两个人嘅合照，摆两只公仔嘅合照。 系啊， 两只马嘅公仔。 一只独角兽，一只马。 系啦，咁然后就同时间咯，即系佢哋我冇睇错，好似唔知微博定 I G 度咧，就摆咗上去。咁然后咧就你又摆咗呢只马同独角兽，咁啱佢个 account 又摆同一张相。咁然后大家就话系啦，但我想话咧。是有几细心的网民呢定 是 因为他 tag 了、啊、因为可能他有 tag 到咁所以就好容易就会 link 到就 话。喂同埋话他哋之前是已经被传媒 影 过。 影到。 咁话佢话好似马明系喺个女方嘅香闺嗰度度过四小时。 喔、 哦。咁、哦、跟住然之后就一起喺个商场行街咁影。咁好大方喎、啊、咁、嗯、都话喺、我哋都諗住系俾人影到嘅时候先至交代。大概咁样嘅说法啦好似费事自己讲咁样就好似 倾向啲， 系咪自己讲好似做新闻咁样啊？ 冇错冇错，咁但系佢唔做个新闻都出咗嚟嘅， 系 啊。咁啊，第一个最现实嗰格咧，就当然系好多所谓马太咧就伤心啦，但定系开心咧？ 都开心， 应该系开心嘅， 更开心系啊，因为都被誉为都系笋盘啦，城中嘅笋盘啦，好男人啦，系啦，咁啊，终于都系遇到一个靓 守得云开 啦。手得云开系啊，拍拖咁啊都戥佢开心。 又唔能够话终于都遇到个靓女嘅。 唔系，咁佢不嬲都遇到啲 都 系靓女。 成日 都 遇到靓女 啦。系啊，冇错。咁但系即系由以往好似即系冇咁高调嘅交代，咁今次你见到哇，即系好认真，又见晒家长咁，跟住话自己又唔细咁样，似乎就真系同以往系有啲唔同咯。 有冇一种咧，好似叫做手得云开咧？大家好得意喎，即係你明明 手掌 就算你唔識佢咧，你都覺得佢之前陰功啦，佢受咗好多苦 啊， 等佢唔抵啊，小馬真係可憐 啊， 好咯，有人錫佢又好咯，即係咁樣嘅。 有噶有噶有噶，有啲網友大部分都係懷住呢種心情向佢 爭在未喊咁樣， 送上呢個祝福係。 係啊係啊，咁啊同一時間又唔會有人調翻轉就話哎呀碗湯俾人飲咗啦，冇得飲啦。 咪都有啲人係咁講嘅， 咪真係冇所謂嘅。 郎才女貌咯， 系咯，郎才女貌 或者咁讲咯，系咪？又见晒家长，爹哋都系啦，女方爹哋都 我见到啊，同埋汤振中就话他是个好 女 婿啊，咁样 系啦，咁啊， 又话乖仔啦，诚实啦，脚踏实地啦， 乖仔诚实，脚踏实地系啦，我都系睇啲报道讲，又话系啊，男仔个屋企人都见过，又中意个女仔，系啊。 嗱，我就听完呢个评语之后咧。我就等我哋普通唔係做娛樂圈嘅我哋一般嘅男士呢感到不值啊。 點樣不值啫？ 係啦，有啲不值，因為點解呢？嗱誠實踏誠實啦，頭先 有禮貌， 咩腳踏實地， 有禮貌， 腳踏實地， 乖 仔，腳踏實地。咁其實有咩我哋一般人做唔到嘅呢？ 一般人做唔到？ 一般嗰啲男士呢，嗱 ,OK, 我哋呢見家長嘅時候呢，永远最后衰的地方是什么呢？他不是说你不乖仔的，他又不是说你不诚实的， 他说你没层楼的，这样 他也都是了，他就觉得你太过脚踏实地，还没上到楼，我们脚踏实地，跟着通常父母就在那里嫌这样嫌那样，这样几多男仔呢，我想他说其实我跟马明一样诚实，我都诚实的，我不骗不到不骗的，我都乖仔的，我都孝顺的， 不过没找到女仔， 不是，我都孝顺的，我仲同紧阿爸阿妈一齐住噶，系咪先？ 喂，咁呢啲系第二啲， 我好脚踏实地噶。 咁呢啲系第二啲因素嚟嘅， 唔系即系证明咧。原来呢个就证明咩咧？就系你千祈唔好谂住咧，我系咪做到马明咁样咧？人哋就会用呢三个优点， 守得云开 就守得云开。Sorry， 首先如果你唔系马明嘅话，你有呢三个优点都系冇用嘅。 唔系，应该系咁讲，只不过喺可能喺父母嘅眼中，呢啲嘅优点系突出咗啫。 在其他父母嘅， 佢冇其他特點點突出佢呢個優點啊！ 啲標題已經話又話咩身家幾千萬啊咁樣嗰啲啦，咁嗰啲唔使不言而喻啦。呢個禮拜都聽咁多， 唔係啊！我聽到，所以我有啲覺得唔信咧，就係、是、譬如 你唔信啊？ 未來啊外父咧就話對未來女婿相當滿意，激讚對方為人踏實。咁點解唔係講話激讚對方咧人氣高升啊，事業暢旺啊？劇集如雲來啊，即係應該係正常嘅咁啊。如果唔係，你諗下對我哋一般嘅港男咧， 冇啊！見完個女個男朋友，哦係啊，我祝佢咧咩事業咩，唔係事事順利。 點解你中意呢個女婿啊？我冇，因為佢劇集多咯，呢輪紅咯。 如果嗰個爸嗰、那個父母個爸爸或者媽媽係咁講咧，你就會覺得嚇乜、啊、你咁樣睇佢噶，證明好似你唔係好接受佢喎，你好似揾第二啲話題嚟講咁。 唔係啦，但係我又會兜翻嘅，因為其實咧。我哋眼光又唔同、嗯，因為咧去到佢哋已經娛樂圈對娛樂圈咧、嗯，其實你話佢有娛樂事業咧，當係基本條件嚟嘅，即係佢已經唔當嗰樣嘢。 咁佢都有基本條件， 大家都有基本條件，係啦。所以咧，其實點解佢最後得出嚟結果咧？其實反璞歸真， 嗯、 即係話佢預咗我個女揀嘅一定可能大家都圈中人啊，或者有翻咁上下，佢已經唔當嗰啲係條件啊、 嗯。 但係佢而家追求緊嘅就係你有事業。但你有冇人品？ 唔 係，然後佢就覺得對方有啦。 呢、這個係， 所以就係激讚。 呢、這個即係證明我哋真係唔係圈中人嘅。 梗 係 啦， 因為點解咧？即係嗱，頭先你哋講啲特質咧，可能喺我哋嘅眼中咧，好似好普通。 係啦，係啦。 但係可能喺呢個圈裏邊咧，呢啲特質就係可貴咯。 呢、這個講得啱。所以當佢望到圈中人咧，佢唔係求緊個人氣，因為係個個都人氣紅噶啦，個個都有噶啦。大學你話齋人氣啊二升，但係個好品就難求。 係 啊， 啊，所以當佢一發現，喂極品喎、啊，佢既有圈中人嘅身份，但係又冇圈中人嘅壞脾氣， 係啊，或者壞嘅習慣咁樣。 而我哋爭咁一格嘅啫，我哋係已經有馬明咁樣嘅優點。 係啦、啊，我哋冇咁嘅人氣啫， 冇佢嘅人氣。我哋大部分 努力啲啦， 係啊，我哋大部分你睇下幾多乖乖仔啊！成街都系收到好人卡， 系咪有咁多乖仔啊？ 即系咁，哦，你话马明唔系乖仔， 我唔系话佢唔系，我喺街啊。 街，你点解觉得街嗰啲唔系乖仔咧？ 唔系啊，真系唔知道。 系啦， 系啊。 咁嗱，好啦，乖仔嘅定义系咩咧？ 好似佢咁咯，系嘛？等爱等咗咁耐。唔係我佢俾我感覺係咩咧？佢係一個好好昂直嘅一個演員喺個熒光幕上 率直啦，昂直啦， 係啦，即係 正直啦，又唔同 嘅。其實我唔係好明嘅，其實即係啲人就話佢咩天然呆嗰啲，即係 表情嗰啲， 係啦，我覺得。是不是呆呢定是好像好率性那些咯我只能够这样讲是啊好昂直啊。 不是即是他不会他国政那些 friend 咯。 是啦是啦是啦。 其实国政是最好的政的啦。真的啦。 国政是最好。 国政是最好其实为什么没人找马明做国政的因为刚刚好会的真的。 都似的他有这些这样 的特质的。 是 啦。同埋呢我觉得他即是如果你要讲我们的节目呢就是中女宅男晒很大中女是一些是是是可能年纪都相对比较成熟啊可能是在情场上面还在等爱的女人这样去形容啦。我觉得他是有这些等爱的男人，等待爱情的男人呢一种特质， 点样见到系等爱呢我又 唔明。冇啊，我又唔识佢，我只不过系喺啲娱乐新闻嗰度，有时即系见到，哎，好惨啊，又俾女飞啊，或者，哎，好惨啊， 你母爱发作啦。 唔系，我谂唔觉得系母爱，只不过系我唔知佢好定唔好啦。即系如果作为一个拍拖嘅即系伴侣，我只不过觉得啊，点解好似遇着有几段感情都未能够开花结果啦，或者咁讲啦。系啦，所以俾我感觉系觉得，哎呀，乜佢又咁唔好彩啊咁样，咁、但系佢处理得好有 好好啊嘛， 好大方系啊，好冷静。 我觉得最令人容易加分咧，即系就算我哋完全唔识佢咧，但系你如果净系睇娱乐版，佢处理对上嗰一次即系嗰个安心事件咧，咁你真系会觉得。无论如何，佢都加分啦、 啊。系 有维护、虽然最尾冇一齐啦。嗱，维护唔代表维持嘅，但又唔需要口出恶言。 系 又唔使搲烂块面 咁啊。好男仔啦，所以 系 啦， 仲会好似林即系，就算分开都会话啊，大家即系保护下佢啦，唔好咁啊。我佢都做得几足噶呢啲。 啱啊，即系你唔好理系真定假都好啦，都好啦。咁啊，起码睇落去系觉得啊，好即系好舒服啊。 系啦，嗱，咁我哋今日攞呢个题目嚟做咩咧？我哋并唔系话诶，欢迎各位马太上嚟诶，赞下佢。系啦，唔系讲呢啲，亦都唔系欢迎各位饮汤嘅朋友咧，上嚟话哎呀，冇咗女神， 系啊，到时又翻。 系啦，反而咧，我哋真系想研究一下咧，究竟啊，问世间 何谓好男人呢？即系当佢个所谓未来外父咧夸张到咁快就话佢好女婿嘅话咧，我哋都好想知道咧，其实喺我哋每个人心目中，好男人嘅定义啦，同埋好女婿嘅定义， 好男人 特别，我觉得女婿咧其实系重要啲嘅。 你讲你自己啦，最好噶、 啊。我当然就系好女婿啦，系啦，因为即系点我哋话咧要讲好女婿嘅定义咧。好多时候呢男女去到最尾嗰关呢其实就大家彼此已经了解晒㗎啦嘛。啊老婆娶你喽好啊老公我嫁你喽。不过外父嗰关未过。 外父就唔难过。我都唔系。 你唔记得上个礼拜嗰单新闻啊嗰、那个两嗰、那个男女。 Focus 嗰套戏啊之前荷里活 嘅 电影系 咩山琴霍老爷嗰套。但是上个礼拜嗰单新闻呢上两个礼拜就有个港男呢就同个女朋友拍拖好耐啦。开头个外父就话你要有层楼，佢、好好我帮你储钱储钱买到层300尺嘅，个外父就话我起码要500尺，咁你谂下，即系嗱，我哋对嗰个外父嚟讲咧，佢好明显好女婿嘅定义就唔系净系诚实乖巧脚踏实地，佢系 要 有 500尺 嘅楼， 系 咁究竟我哋嘅听众？如果你揀女婿，又或者你是一个女婿，你被人揀过的话呢你觉得现在的定义是怎样的呢、有没有遇到这些这么通情达意的外父还是外父可以打来讲外母都可以的、喂这样不算好女婿、 啊。怎样才算好女婿呢你现在家里那个是不是呢 是 啦、 啊啊、 打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啊、电话号码 1872388,1872388, 由马明啊这个恋情呢他是好女婿的话。咁我哋好女婿嘅定义又有啲咩呢吓？ 佢会唔会都系咧吓？ 边个啊？ 佢系姜头姜 B 姜 B 啊！ 可否一觉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疯，生活再见那里，心灵从未给玷污。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好。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信此功夫，只淡静岁月变丰富。即使要蒙着恶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多想赶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过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吓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习气再争取。So I say I love you。照顾，不在乎，不在乎， 在劫难里，希望从未给玷污，天给我磨练也好，我未敢辜负。 我哋今日想讲好女婿嘅标准，所以我哋欢迎咧，我哋啲 auntie 啊，或者我哋嗰啲即系 uncle 咧，如果你已经系要去做把关呢、這个即系、就是、外父外母级咧，你心目中嘅好女婿要符合啲咩条件咧？嗱，好现实，究竟钱喺你哋心目中排得高唔高嘅咧？同埋咧，如果我哋用头先嗰个例子咧，即系上个礼拜咪话有个爸爸，即系佢唔肯俾个女嫁俾个男人，因为佢冇楼。300尺都嫌唔够，要500尺。咁当然就千夫所指，都系闹个外父啦，即系所谓个阿爸啦。咁唔知道我啲听众咧睇完呢单新闻咧，会唔会有另外嘅观察啊？即系可能如果你都系一个即系准外父一个爸爸级咧，你会唔会咧？反而可能有啲理由就係話，哎，我會體諒佢啊，點解佢要求嗰個未來女婿你冇 生到 B B 咁點算咧？係 啦， 邊夠住啊？ 係啦，即係究竟會唔會係因為有第二啲嘅想法咧？係啦，因為揀好老嗱，我真係覺得咁嘅，好老公同好女婿咧，可能係完全兩個標準嚟嘅。即可能对个女人嚟讲咧，佢系好老公咧，可能佢对我好就够啦。 系 咁，但系好女婿就话你要对我女好，咁然后你就 会要求唔同啊。 系啦，肯定系个要求会唔同嘅。系啊，咁所以咧，当我哋今日要讨论呢个题目咧，就好需要大家贡献你嘅外父外母嘅智慧啦。系啦，电话号码87388啦，你哋嘅经验系点样嘅？咁如果咧用翻嗰层楼嚟做一个例子嘅话咧，我尝试站咗一个未来外父嘅角度咧，可能系咁样谂嘅嗱。唔系话一定要有楼先得，但系可能我想喺嗰个男人咧，即系嗰个所谓准女婿口中咧，我想听到一样嘢咧，就系咁你谂住点样喺冇楼嘅情况之下，去同我个女过日子，而你系有把握咧，你哋系会幸福，又或者咧，你哋有冇预计可能会有啲咩嘅忧愁，或者有啲咩麻烦咁样？嗱，我觉得呢个可能唔系即系唔系话一个刁难佢。而系咧，可能对嗰个所谓嘅老豆嚟讲咧，佢想知嘅就系、是、你系咪谂清楚晒？你如果你哋得咁嘅条件，人哋哋结婚咧，你系咪谂清楚你哋会遇到咩问题先？千祈唔好谂住话，诶唔使谂呢啲啦，只要两个人一齐就咩苦都挨到嘅。哇，咁 即系实际啲啦。 系啦，即系可能咧，如果我系个阿爸咧，我会想佢哋谂完先。如果谂完之后，你仍然觉得 OK 嘅。咁你起码谂过啊，即系你起码你系计过，然后你哋仲要有办法去应付、啊。因为我谂咧最惊个老豆咧，可能个老豆可能最惊系咧，你哋觉得冇楼冇问题，但系冇谂过就话咁不停租啊，或者可能会面对嘅争拗咧，唔谂，净系话得噶啦，只要我哋两个一齐就得噶啦。 有300尺噶咯、 啊，系啦系啦，300尺嗰个当然系另一个故仔啦。咁会唔去到300尺咧？可能嗰个老豆学你话斋。咁第时有小朋友咧，系咪有搬先？ 系啊， 定系点先？ 或者我想嚟住下，系咪先？ 系，我都系噶。 我啱啱先睇到一个报道，都系咁讲，佢系咩咧？就系、是、啊，大概好似有又系咁样啦。咁就一对情侣，咁佢哋就买咗楼。咁点知咧，就系、是、好似都系外父定外母话嫌细得滞。 系 点解？佢话咁如果我第时嚟住下嘅，咁点啊？咁你咪唔够住咯？ 系噶系噶， 好似类似都有咁。 唔系啊，仲有好现实嘅，有啲人都会咁谂咧，就系、是、生唔生小朋友先。 系 嗱，如果生小朋友咧，唔系话300尺唔够三个人用，请唔请工人？ 系 如果唔请工人嘅，系咪有一个唔出去做嘢，留喺屋企？如果要出去，系啦，如果你有人要帮手嘅话，就好似你话斋、外父外母，如果想过嚟帮手，咁唔使瞓咩？ 系 嗱，跟住呢啲咧，我相信吓，对佢只系准备结婚啊，嗰、那个 case 好似话佢有小朋友噶啦， 哦，已经有小朋友 有啊有啊，那个 case 系话佢有小朋友啊，仲话唔觉意搞大咗添， 咁啊米已成炊，咁啊快啲搞 结婚 啦， 佢以为一定结得成婚啦，点知就 不过我又明白嘅，作为一个爸爸咧，对个女嗰种感情 紧张好多， 系啊，好多时候你即系你养个女咧。 你系会当佢真系公主。 系啊，穷养仔啊嘛。 系啊，穷养子你就富养女，所以你会觉得我俾最好嘅嘢我个女，即系宠佢好似个公主咁。好啦，而家你话要 娶佢， 要娶佢啦，我要好放心咁样交俾你噶嘛？你得唔得先？ 系啦， 即系无论喺经济上面，头先你或即系我亦都好明白。 好大抽麻烦嘢噶， 三百尺，喂，佢可能而家平时住开到四百尺， 系啦系啦， 你要佢委屈咗， 少咗一百尺噶， 系，我点样对得住我女？我肉尺噶， 系啦，跟住个女就话：阿爸，而家四百尺我同埋你住啊， 唔系， 以后就系我同我老公住咋。 咁亦都好明白，即系后生仔而家要供层楼，即系买层楼都好难嘅， 系啊，但系就即系我谂就唔好净系一句咧，就话个外父咧就贪钱。系啦，因为其实唔系佢住噶嘛， 个 女住噶嘛，咁证明系咪个老公啊、女婿啊，大家一个角度唔同咧，谂嘅嘢啊， 一定啦， 冇错。咁所以嗱，你由呢个马明好女婿事件开始讲起，咁你心目中嘅好女婿 到底系点样咧？ 你有冇遇过咧自己俾外父刁难咧？跟住就话不如当我唔系一个好女婿，我都诚实啦，我都脚踏实地啊。 系啊，喂，定系调翻转？其实即系外父嗰关相对比较容易过咧， 吓外母难啲。 唔系，因为个女可能都系啊， 仔大女大啦， 系啦。 17388啦，关于好女婿有咩意见咧？ 市长要求解雇涉及布鲁克斯死亡嘅警员，又指警察局长希尔兹已经喺当地星期六请辞。浙江温岭市液化气槽管车嘅爆炸事故增加至最少19人死亡。超过170人受伤，其中24人重伤，搜救工作仍然进行紧。国务院督办事故查处工作。事发喺寻日下昼四点几，运载液化气嘅槽管车，由宁波前往温州期间喺高速公路发生猛烈爆炸，导致附近一间厂房亦都发生爆炸，多架汽车着火，有民房同厂房倒冧。当局合共出动30多架挖掘机等的大型机器，投入超过2660多人次参与救援，伤者分别送往6间医院救治。天气方面，热带低气压鹦鹉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在下午1点，热带低气压鹦鹉集结在香港以西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后期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西行过海龙尾在上桥位。而红隧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是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梳士巴利道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去佐敦道。而柯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近广东道一段亦都是挤塞，龙尾在各士道。反方向去红磡同样都是慢车，龙尾在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果栏。而九龙湾黄照道去旺角方向近常月道一段是车多，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启德消防局。受到爆水管影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法院，以及是茶果岭道去翠屏村方向近鲤鱼门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需要封闭。而家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是车多，车龙排到油塘电话机房。而在新界区葵涌葵起街是有道路工程，所有的车辆是禁止由葵起街西行，右转去葵乐街北行。而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主桥是有特别的交通安排。主桥的中快线车速限制降到每小时80公里，主桥的慢线车速限制就降到每小时60公里。另外，翠华船务有部分的班次是暂停服务，包括是来往马料水至塔门、来往黄石至湾仔及赤径、来往马料水至东平洲，以及是来往香港仔至蒲台岛。 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恬淡情怀玩得好认真。 我是恬淡情怀余建明，夏天到了，老老实实讲啊，热我真系麻麻地噶啦，但系叹住冷气听靓歌，我就好得啦。为你推荐一首我认为最有夏日气息嘅歌，就系 Mungo Jerry 嘅《In the Summertime》。 逢星期五晚上八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余建明主持嘅《恬淡情怀》，首首经典外语歌曲，送你一阵夏日凉风。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执好食饭，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夫妻的世界是一场战争， 以虞我诈，充满谎言。 我是不是肥了渣？ 哎，怎会呢，好瘦啊。 步步惊心，日子错就会全军覆没。 哎，老婆，我和阿强今晚看波。 看波？现在停赛，你看什么波啊？要在夫妻的世界生存，就要学懂夫妻共量。 留意逢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行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沙欣达，夫妻共量。 有冇咁恐怖啊？有冇咁惊啊？真系 做咩啫？夫妻的世界依然嗰扎。 我最中意你上次讲老夫老妻的世界。 我哋呢个就系、是、全新环节啦，夫妻的攻略啊。咁我哋咧会喺稍后时间咧就同你咧介绍下咧夫妻攻心计嘅系啦，即系真系会有噶。 宫廷斗争咁样。 宫廷斗争。 点解你会拣佢啊？如果系咁，点解同佢一齐啊？就系中意同佢斗， 就系因为要留住你，所以先要同你斗啊嘛， 系啊，斗咩咧？一阵间讲下， 系啦，我哋晏啲就会有呢个夫妻的攻略，大家密切留意住啦吓。 系呢个时间，我哋听下歌先。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听呢个前奏咧，好似进入咗一个清泉咁样啊！ 进入咗梦一般嘅八十年代， 冇错，系1989年嘅时候啊！当时真系有好多唔同类型嘅歌曲，华语歌曲听啊！当然广东歌都系好流行啦，但系讲华语歌曲，包括有呢一首歌，肯定你都唔会觉得好陌生噶啦，就系陈淑桦嘅《梦醒时分》。 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这首歌和这首唱片其实都很巴闭的，这首专辑是没错，叫做是跟你说听你说的专辑，在1989年的时候推出这张专辑，里面这大碟可以说是在台湾的国语流行音乐史上是第一张拿到100万张的国语 语专辑。 哇！咁嗰阵时呢只歌就 真 系横扫啦， 横扫 晒 好多，冇错， 识唱 啫。系啊，冇错啊吓。咁啊，呢一只歌亦都系阿陈淑桦系走一啲咧都市现代女人心嗰啲嘅即系形象啦。作曲同埋填词方面咧，就系都系非常之了解女人嘅李宗盛，系啦写呢一首歌。 系 咁大概佢个嗰个嘅创作嗰个心路历程咧，就李宗盛咧就讲好似想做一个写信佬咁样，即系写信佬帮人哋写信咁样。佢话咧佢当时咧就写信嘅对象咧，其实就唔系写俾陈淑桦噶，佢系咧嗰阵时谂咩系写信俾同阿齐豫都有关 系 嘅。 哦，系啊， 系啦，因为当时咧佢话齐豫咧就唔喺台湾。 我有云窝从哪里来？ 系啦， 嗰个 佢就喺旧金山。 哦， 系啦，咁佢咧就想象呢封信咧，系好似写俾齐豫，但又唔系好似写俾齐豫咁，因为咧佢好想咧，你睇到歌词你知佢话你 你说你爱了 不该爱 的 人，系啦，你嘅心中有好多伤痕啊， 嗰个佢嚟噶， 系啦，即系好似一个倾诉嘅对象咁，一个女人嘅倾诉对象咁样，系将你自己爱情上面嗰啲高低起伏嘅心声啊，好唔开心嘅心声咧，就将佢写出去，咁跟住然之后咧，就对方讲翻俾佢听，啊，爱情就系咁噶啦，有时你就会受伤啊，又唔使咁认真啊！当你梦醒嘅时分嘅时候，你就会知道，有啲人你唔需要等噶啦。咁有啲嘢就唔需要问啦。佢想表达种呢一种故事嘅框架咁， 系啦。咁但系呢只歌咧，的确嗰个歌词咧就你可以话就系爱情剧嗰，那个故事咯。所谓爱情嘅故事就 系 有啲人你就不必等啊。仲要系爱情就系咁样啦。你又何苦又枉情深？你唱到而家都会系噶啦。咁但系我觉得呢只歌咧。到后来当你同嗰个主角结合嘅时候呢，你好似发觉啊，佢都系同緊佢讲㗎喎。因为嗱，你梦醒时分就咁听就爱情梦醒咗。咁但如果你摆返落陈淑桦身上呢，其实就好似佢有一个梦突然间醒咗，但系佢起唔返身㗎喎。 係 呀。 咁 都 几惨呀。 但头先系因为阿彭程俾我睇一睇佢古仔呢，我先一路都唔知呢，即系我的印象是咩咧？陈淑桦好红喎，呢只歌，咁跟住仲有几只歌，明月快活的心啊，滚滚红尘，系我其实好中意滚滚红尘嗰只。咁但跟住一路都冇晒佢啲消息嘅喎。咁我就以为啊，佢算唔算系？我以为嗰啲咧，即系有一两只歌红完之后咧，就嫁入豪门啦，跟住就哎算咯，唔玩咯，咁可能就洗手不干啦咁样。但原来不是咁美好喎，原来是咁阴公喎，佢个古仔。 不过佢嘅即系如果你讲佢嘅生平都几坎坷，或者咁讲啦。虽然佢系好细个，好似九岁咧参加咗啲歌唱比赛，跟住然之后就赢咗，可以话就已经系 童星出道咯。 童星出道已经系入咗行啦。咁跟住然之后，当然啦，咁喺滚石嗰度又出咗好多唱片啊，咁啊走红。咁啊，佢咁细个入行，你都知噶啦。咁通常可以依靠边个啊？ 屋企人咯， 系其实佢妈妈咯， 冇错。 咁佢妈妈又一路咁样睇住佢，咁但系就话佢妈妈都好严嘅对佢，即系呢样拍拖嗰啲梗系 禁止 啦，呢样又唔准，嗰样又唔准，所有嘢都系佢妈妈帮佢搞掂晒，生活上所有嘅嘢。咁啊，直到佢就系四十几岁嘅时候，佢妈妈唔喺度过身，即系成个人都崩溃咗，好似冇咗一个靠山咁样咯。咁啊，又试过因为合约嘅嘢又俾人呃啊，诸如此类嘅嘢。咁而家好似身体都麻麻地。 系我头先睇嗰个讲法咧，话冇咗妈妈帮手咧，佢话。合同都唔識睇，咁誇張喎， 飛機票都唔識訂。 係啊，咁然後就話佢就即係遠離人世咁滯啦，又話佢全有佢患有好多唔同嗰啲病。咁咧，我突然間發覺好矛盾啊！即係咧，其實佢真係好似比失戀愛情嗰啲創傷咧更加巨大。即係好多人就話啊，冇咗個伴侶。就失去咗生命裏面好重要嘅部分，咁但係都未至於咁誇張。而家呢個係佢嘅媽媽走咗，直情佢就係佢人生直情好似唔識再行落去。 啱啊，所以而家唔知係咪真係活喺佢自己嘅夢裏面咯？ 係啊，即係咪佢唔肯夢醒咯？即係你而家諗翻咧，呢只歌好似不停同佢講話，喂，早知道傷心總是難免的，係啊，咁啊，喂，你夢醒噶咯，你要行翻出嚟嘅，但係。隔咗好耐咯，而家你 都幾廿年啦，其實 幾廿年咯，我估唔到原來嗰個經歷係咁樣 咁坎坷 嚇。係啊，咁你作為一個父母咧，其實你睇翻咧，你又好似又會有少少 都明白嘅，因為娛樂圈啊， 係 即係你我諗都好明白嗰個環境咧，可能真係好複雜。 但當過分保護啦， 啱啦， 就 係咯，就變咗好似你幫佢圍住咗埲牆，你佢又冇得長大，你亦都阻止佢長大。你以為咁樣對佢係好，但係其實唔係咯。 特別係。 譬如而家你做父母咧，可能你好想就係細路成日黐住你啊，細路好需要你啊。而家可能你會有啲開心嘅，即係佢幾歲嘅時候咧，你覺得嗯佢冇媽媽佢瞓唔著覺咁樣。但係慘啦，你一望完呢個故仔之後咧，作為父母就會諗。咁我点都行先你一步㗎、如果你真係冇我瞓唔着觉咁点算。 啱、所以适当嘅时候真係要放手呢，即係唔係讲㗎。 係、啊。 係你真係要去做啲等佢自己长大。佢长大咗其实你先开心㗎嘛。 係 啱啱。 呢、這个就係陈淑兰嘅梦。陈淑 话。 话梦醒时分、啊。 背后嘅故仔呀。希望佢真係快啲梦醒同埋身体健康。 音乐情人完成二千靓歌再重聚， 情人靓歌任你选。 我郑子诚逢星期二四晚都会精选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歌曲，而你就要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面书专业投票。 得票最高的歌曲将会由我 Albert R 欧瑞强在二千靓歌再重聚为你现场演绎。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的音乐情人，和星期日晚都是九点的二千靓歌再重聚。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好，跳翻嚟啦！我哋嘅节目里面，今日同大家倾好女婿。 系啊，究竟好女婿嘅定义系点样嘅咧？系咪真系要有楼先得咧？就算真系从嗰层楼出发，会唔会各位外父外母都有啲苦衷？不为人道，我哋冇乜嘢都话诶贪钱啊、市侩啊。究竟考虑女婿嘅时候咧，你哋谂嘅标准系咪严格好多嘅咧？ 系啦，即系除咗财力之外啦，仲冇其他考虑咧？ 系啊，电话买18738，我哋希望啲人都可以打嚟同我哋讲下嘅。 陈太。 Hello， 陈太。 Hello， 系咪一定要摆酒先？ 系咪一定要摆酒啊？ 陈太你好， 你觉得系咪啊？陈太， 我觉得唔系， 哦，唔一定要摆酒嘅。 你慢慢讲，系， 请讲，系。 如果你问我，你买唔买楼唔系问题，摆唔摆酒都唔系问题。我要有个安乐窝。 安乐窝点样 define 啊？即系呢个安乐窝系点样？ 何为一个安乐窝？ 咁嗱，我俾你攞住50万啦。咁50万，你觉得会摆到几多围酒啊？ 摆到几多围酒？ 50万摆几围酒啊？ 而家唔系使唔使？ 如果以2011年嚟讲咧， 系 咪万零蚊一围酒嘅嗰阵时？好似 20围得唔得啊？ 你觉得得唔得啊？ 我唔知啊， 我都唔知啊。 因为我嫁落我女，我都冇要求过要摆酒啊。 系 喂，讲下你啲经历嚟听下先。 你点样把关啊？对于个女性， 我就即系我两个亲家好想摆酒， 系 因为我唔想啊。因为我即系俾你。做完嗰场马骝戏之后咧，佢哋两公婆好奔波、啊， 所以你想留翻啲钱系咪啊？即系实际啲系咪？ 叫佢哋唔系留翻啲钱，我两个女我都唔系要得好多礼金嘅啫、我细个女就钱一毫子都冇要过， 系 我净系要求佢将即系好想摆走嗰嚿钱咧，攞去俾首期。 哦，即系想佢哋买楼， 系、 啊、我唔想佢哋咧每两年咧就俾个。月子逼迁嘅， 搬一次 屋，系 咁，你觉得 咧？啱， 唔系啱啊！咁佢哋有冇咁做啊？嗰阵时 有啊， 系 即系冇摆酒啦， 即系佢哋唔摆酒， 攞咗嚿钱， 冇摆酒，净系去旅行咯。 哦，去旅行，去啦。 咁系咪真系攞嚟上咗楼啊？佢哋结果 系啊。 O K， 咁但系你说服佢哋唔摆酒咧？咁你话对面嗰两个亲家点啊？ 我冇说服佢，我从来都唔会说服人哋嘅，即系佢要摆嘅就，即系你摆你娘家后，你唔好摆年婚咯， 唔好摆年 哦。哦 ，OK， 即系佢哋自己摆。 咁你咪即系，你咪即系逼佢。 我冇逼佢啊，后屘佢见我唔，即系佢哋要摆年婚，我唔摆啊嘛，咁跟住佢咪唔摆咯。 哦， 咁 大家倾到计嘛，咁 系咯，而家倾唔倾到 ？OK 嘅系咪 ？OK， 问题就系即系我觉得即系钱啊。俾你攞住50万，咁你去擺酒都用咗几十万，你就冇钱去俾首期噶啦嘛。 系， 咁你日后就会好奔波噶啦嘛。 咁而家咧，你系讲2011年嘅事啊嘛，咁呢都接近10年啦。咁而家佢哋啲家庭生活点啊？ 我都好愉快咯，佢话唔需要话即系咁奔波，我又冇谂过要同我哋住。 系系系，讲下你 个，我要求我哋住，只系佢要求同我住啫嘛。 系，喂，讲下你个女婿啊，系啦，讲嚟听下佢啲性格特质啊，咁样或者点样令到你觉得啊满意，将个女放心交俾佢啊？ 点讲咧？系职业嘅问题咯，佢拣到嘅，即系因为系佢同我做人世啊嘛。 系啊系啊 系。 唔系我同我做人世，所以我唔会要求咯。 哦 ，OK， 即系，但佢都对你系啦。 系好唔好啊？ 好咩唔好啫？非常之好。 系话真定假噶呢、這 个？系真噶，系真系非常之好噶。 系 因为我即系你唔好咁多无理要求咯，我觉得随缘咯。 嗯， 咁嗰阵时你第一眼见女婿嘅时候咧、嗯，你有冇会因为啊佢做边一行又会加分减分啊咁样嗰啲噶？ 冇啊， 都冇， 主要都系我女中意啦。我细嗰个女嗰个女婿咧，嗰一半咧系佢读中学嗰时 哦，识噶啦，系， 所以我青梅竹马嗰啲真系。 差唔多啦。 喂，咁我想问下，你觉唔觉得咧，无论系外父外母咧，当佢拣女婿嘅时候咧，系真系会比较偏向一啲实际嘅嘢啊，譬如经济啊、生活啊，嗯、就多过可能嗰两公婆咧就自己话我中意就得咯咁样，系咪较实际嘅咧？即系作为拣女婿嘅时候， 我都系嗰句啦，即系佢自己去做人婿，你觉得 OK 嘅，你愿意同佢即系肯摆你个。终身幸福在他手上的，那我当然我实会放手的。 即如果他什么都没有呢，如果你说他有500万都没有的，又没有楼的， 你口中的安乐窝是没有的，那你还 不好的、哦、我小的女婿真的没有。那你想想他读完刚刚在大学读完出来， 你何来觉得他会有50万 呢？是的，但你会不会觉得就叫他不要那么早结婚，还是没有问题的？ 冇 问题 噶， 我冇问题，咁 OK 喎，即系你衡量嘅时候，其实嗰个经济啊嗰啲又唔算睇得好近， 同埋你又觉得，总之你尊重个女嘅决定， 你尊重个女嘅决定就得啦， 系啦，冇错啦， okay. 即系佢有咁嘅把握，佢先啊，即系走落去开嗰度门噶嘛，咁你夹喂你唔好开啦，你未得啊，我唔知你唔知佢。佢得 嘅 喎， 哦，咁啊 係，你做咩逼佢唔俾，即系唔俾佢開到門啫？ 係，即係你唔好咁快睇死佢咁樣。 係啦， 係，係係。 咁你細女 梗係有把握先會開噶嘛？ 咁細女結咗婚未？ 係咯，細女而家點啊？ 乜嘢啊？ 細女結咗婚啦，係嘛？ 结咗啦， 结咗婚， 结晒婚噶啦。 系咁有冇即系我哋如果好市侩嗰啲咧，有冇自己嘅物业啊？定系点样啊？而家 安乐啊？系咪啊？ 我个女定我先？ 你个女咯。你细 女 啊嘛， 我有噶，我两个女都自己有物业噶。 O K， 咁所以佢哋又自己争取到啦。 系啊， 系啊，即系最主要，我觉得就系话，点讲咧？可能我系一个唔要好，即系好要威嘅外母啊。总之就系话，你哋觉得 开心就得啦， 开心咪得咯。你一阵间又话要摆50围，一阵间又话要 即系做啲充大大头， 咁50万加30万礼金，咁你话啦，咁嗰度去到几多万咧？ 系 最紧要对你个女好啊， 系 咪？ 系 啦， 冇错啦。 明白明白。 最紧要就即系你对佢好，同埋即系佢跟你又觉得开心，你要佢又觉得开心，我觉得已经系好。即系好轻微嘅嘢嚟嘅，我俾你有乜都有啦，而唔开心嘅，俾佢嘅摆到50围走啦，但系之后咧，哇！佢捱得好辛苦啊！ 呢個外母從實際方面考慮，總之 多謝你， 多謝你，陳太， 多 謝 你， 祝福你， 拜拜， 拜拜， 係啊，唔係都係嘅。擺酒其實係最容易有衝突，因為咧大家對擺酒嗰個功能都唔同，有啲就真係喂，可能喂我又頭有面喎，我要俾人見嘅喎，但有啲就會覺得 實際啲出， 佢係嘥咗啲錢，寧願留俾第二啲地方用。 係啦，唔知大家有冇都真係遇到呢啲好似交叉點？嘅环境啦。 这件薄背弃世界太多灰暗，靠这个小伙子天天发问，从没怕难题过分，就撞向巨人。 那一次狠狠背弃你的关心，说一句最好再不必过问，却不知当天你的伤心。从来没有什么事使你放心，跌到了却始终有你这依靠，才能令我面对世间所有纷争。哦哦哦，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忘掉了怎么能回味，期盼亦转当天在一起，坏了几多无从逃避，才学会这叫成长滋味，如没法紧紧再住起，才怪日月如飞。每一次碰到最冷冷的诅咒，退守到暗黑孤单的宇宙，唯独你无常照亮，站在我背后，照片里仿佛听见你的声音，反复说那些窝心的慰问，才明白当天你的指引。从来未知什么是可以永久，却想在某一天成熟再追头，闲谈欢笑再细味，一生已足够。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忘掉了怎么能回味，期盼逆转当天在一起，挨坏了几多无从逃避，才学会这叫成长滋味，如没法紧紧再处起，才怪日月如飞。错过的可有谁应征，夜幻想可一天看到，这是一更改。 志斌嘅日月啦吓，喂，差唔多时间咯，我哋咁快嘅。 系啊，嗱，我哋继续呼吁你可以打1873888啦，讲下好女婿嘅定义啦。三点半翻嚟，我哋就有夫妻的攻略。 攻略啲咩啫？系 教你点样留住老公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青衣青衣路51号环保署香港化学废物处理中心早上发生工业意外，正在维修的焚化炉内有工作台倒塌，10人受伤送院，他们分别头部、背部和下肢等的位置受伤，送院的时候清醒。消防说到场之后有6人已经自行离开坍塌的位置，余下被困的4人在焚化炉内离地5至7米的位置。炉内有大量砖头和倒塌的金属支架压住伤者的背部和四肢，消防出动搜救专队，以重型金属支架稳住倒塌的平台，将伤者逐个救出。消防处又说焚化炉维修紧，内部物料要清拆和更换，要相关部门调查出事原因，认为意外在焚化炉内发生，和风向和风势无关。港大法律学院公法讲座教授陈文敏认为，政府近期对港区国安法的宣传并没有提到法律内容，对此感到担心。他认为由于相关法律是为香港制定，所以必须跟随普通法的法制。陈文敏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近两星期见到铺天盖地的宣传，但是都较为情绪化，并没有让市民知道涉及的内容和细节，认为不可以因为国家安全就什么都可以做。他说外国的国安法有开明或者严苛，部分有机制作出制约，亦都有排除异己的工具。他认为要留意相关法律的限制范围、法院权力、 程序保障同埋點樣執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話：本港失業率無可避免會由四月份嘅5.2%進一步攀升，好大機會超過2009年金融海嘯期間最差嘅情況，總失業人數或見15年嚟最高。陳茂波在網誌說，如果有人現時仍然以不同借口作出各種暴力衝擊行為，無異於直接摧毀中小企和打工仔的喘息空間，呼籲外界放低矛盾，聚焦經濟。美國非裔男子弗洛伊德懷疑遭到警暴致死的事件，在美國駐南韓大使館的大樓外掛有一幅抗議種族歧視字句的直幡，大使館在 Twitter 貼文表示，掛上那塊黑底白字的直幡是向美國當地抗議種族歧視和警暴的和平示威表達支持，期望帶來一個更具包容性和公正的社會。美國駐南韓大使哈里斯其後轉載貼文，形容美國是一個自由多元的社會，大使館未有就事件作正式回應。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本周中后期天色好转。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一啲九龙区嘅路面情况。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梳士巴利道一段系挤塞噶，龙尾喺佐敦道。柯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近广东道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喺国士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基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九龙湾宏照道去彩虹方向，近上月道，龙尾就喺观塘绕道近启德消防局。另外，受到水管爆裂的影响，部分的鲤鱼门道和茶果岭道仍然是需要封闭的，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龙尾依家在油塘的电话机房。另外，飞鹅山道是有工程，介乎百花林路至到基维尔营地一段全线是需要封闭。而在新界区，西贡北潭路是有工程，北潭路近屋头现已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了。而马料水瑞祥街都是有道路工程，所有车辆是禁止由瑞祥街南行又转入去瑞祥街北行的。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时代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多车。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感受路路平安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二台六月新闻份， 彭仔和你寻开心。 我的开心有迹可寻。 苏怡妈妈你好啊， 阿苏怡其实几多岁到啊？而家 12岁，去想做 DJ 啊，第日 做司机揸车啊， 想做 DJ 啊嘛， 系啊， 我 DJ 我听到做司机， 其实咧做司机出色啲， 听到啦。晨光第一线嘅听众真系氹得我彭仔程振鹏好欢喜嘅。 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我啦，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2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杀很大。 准备未？ 准备好。 嚟啦！夫妻的世界是一场战争， 尔虞我诈，充满谎言。 我是不是肥了啫？ 唉，点会呢？好瘦啊！ 步步惊心，一指错就会全军覆没。 阿老婆，我同阿强今晚睇波。 睇波？而家停赛喎，你睇咩波吓？要喺夫妻的世界生存，就要学懂夫妻共量。 留意逢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行情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兄弟，夫妻共量。 点啊？有咩咁攻略咁攻心计啊？ 今日要同大家讲嘅第一个攻略就系、是，当你老婆同你讲我唔介意你肥，甚至乎想草肥你嘅时候，你应该点样去应对佢咧？ 点应对啊？咪食埋佢食唔晒嗰啲嘢咯。 嗱，首先我哋要接受一个事实，就系、是、真系有啲女人咧， 系 佢系会草肥个男人嘅。有啲女人咧，佢系真系会想个老公变一变自己嘅面容嘅。佢系会希望个老公唔好再咁靓仔， 唔想再佢，即系唔想佢再咁有型， 系啦， 费事要惹嚟狂风浪蝶。 我今日净系打开个搜寻器望一望，已经你见到有几个 鱼蛋边个 系啦，有个就话哇，唔知边个明星咧就草肥佢另一个明星老公咧，希望佢鱼蛋 变 唔系瓜子变鱼蛋， 瓜子变鱼蛋， 瓜子变鱼蛋，即系本来块面系尖尖嘅瓜子，然后就变咗鱼蛋咁嘅面口，系啦。咁呢同埋你喺网上面一搵呢，全部都有多草肥老公餐单。 嗯。 係嗰啲 IG 啊 ,Facebook 啊。 嗰啲係 全部 share 晒出嚟。 嗰啲係烹饪嘅 烹饪 技巧嘅分享。 冇错，梗係啦，但點解会变草肥老公呢？點解唔係幸福 呢？嗱你要记住啊，呢啲呢係双向嘅。如果个老婆整嘢整得好食嘅话，个老公真係都要食得多呢，即係表示欣赏呢，咁先至可以达到你话所谓草肥嘅效果嘅。 所以今日呢个攻略我想话俾大家听呢，男人啊係要警惕㗎。当个老婆不停同你讲，例如话其实我鍾意啲男人呢有少少肚腩。 嗯。 例如我鍾意啲男人呢有少少嘅肥嘅。哎呀，枕住你嗰度瞓觉呢真係好舒服嘅时候，小心。你要小心，如果佢开始系啦，煮宵夜啊，落多两羹油啊，有嗰啲唔知无穷无尽嘅猪腩肉啊，仲要系咁，唔阻止你饮啤酒，唔阻止你夜瞓，甚至乎鼓励你有乜所谓，不如饮翻杯嘅时候，请你小心。 系， 我唔觉得嗰个系一个单纯嘅体贴同埋幸福。 我绝对明白嘅，真系嘅。 系咪？ 作为一个太太咧，即系内心可能都系有少少觉得，都唔可以俾自己嘅另一半太过有型嘅，因为咧会松毛松翼嘅。 嗱，呢个就系我想问。即系头先嗰个我哋嗰、那个咁黑暗嘅谂法咧，系男人嘅怀疑嚟嘅，因为实在见过一啲例子太多啦，有啲直情好知名嘅嗰个大有钱嗰个家族嗰啲咧，啲人都话：哇，喂，佢老公本来好靓仔噶，而家唔系唔靓仔，不过第二个 style 嘅靓仔啫，咁肥下嘅。 不过我哋唔知佢究竟系想 冇错，冇人知嘅， 即系俾人嘈肥。 系啦，嗱，所以我就将佢摆咗落去咧呢一个攻略里边咧。是冇人知道究竟对方想乜嘅，你可唔可以现身说法呢？作为一个女人，你哋有冇曾经任何一丝三刻系谂过咧？草到个男人走样就正啦。 我唔怀疑有啲人都会系咁样 的。你自己咧就唔会嘅。 我就唔会，因为冇可能，我煮嘢都唔系咁好食。 唔紧要噶，草肥嘅意思唔系你煮嘢好食。我头先都话啦， 要食得多。 夜晚食宵夜啊，主动食宵夜饮啤酒。嗰啲就好正噶咯，同埋呢句好紧要噶，唔介意你肥。 我讲俾你听啊， 唔介意你肥。 即系以我啲咁样嘅年纪咧，第一咧，即系对，即系我，即系另一半都大我都好多。其实真系唔系食得咁多。第二咧，你点解都唔想佢咁样咧？唔系即系唔想佢咁食咁多嘢暴饮暴食啦。你最后都系揾自己笨嘅啫。 即系惊健康。 佢健康有咩事？咪就係你要去照顾佢，咁你咪自己傻囉，你咪攞个石头揼自己隻脚囉，你明唔明啫？ 但係揼自己隻脚，起码佢出面唔会有第二个人就捉住佢痛脚喎。 如果佢真係要变嘅，有肚腩都系一啲好受人欢迎嘅特征嚟㗎。哎呀，好得意呀！ 呢个 嘟嘟 真係阴谋，点解我哋男人自己唔觉得肥嘟嘟系可爱嘅？ 你好多女仔都觉得啲男仔肥嘟嘟好可爱嘅，成只啤啤熊咁。你唔知咩？ 我谂 咁啊，系你梗系唔知啦，因为你从来都未试过肥啊嘛，你有少少肚腩都惊啊嘛。 我梗系啦，我从来都唔觉得有任何女士会觉得嗱，所以咧，各位兄弟， 攻略最深奥嘅地方就系、是，就算嚟到呢一刻啊，就算佢对住呢一个根本就唔系佢伴侣，只系佢拍档，佢哋都唔会讲真话噶。你听下，佢就算对住我，佢都要讲话好吸引噶。其实肚腩肥嘅啤啤熊无孔不入啊，各位，佢哋已经系去到。 但我讲俾你听啊，即系系人都好中意人哋赞，呢个系事实。 系咯， 我有个 好少赞大肚腩噶。 都诶唔系，好少赞大肚腩嗰个唔系你，唔系太太。 唔系我太太会赞嘅，太太喺屋企赞你大肚腩，出代就变咗吴明薇噶啦，哇六嚿腹肌啊，吹晒口哨咁样。你谂下个男人啊，如果你中我招嘅话咧，你就输咗啦。你谂下系咪？个个两个人样嚟噶，喺你面前就哎呀，你个肚腩真系好肥啊咁样。但系佢一变到出去睇嗰啲 photo， 佢就会觉得哇六嚿腹肌好吸引。 我想问一下嗰、那个男人，如果佢真系要变成一个，佢由六嚿腹肌变成一嚿啊！我相信咧，呢个咧唔系佢老婆功劳啊，系佢放弃佢自己嘅第一步。 佢点解会放弃呢？因为你令我松懈啊嘛，因为你不停话，其实你肥少少唔紧要，肥少少唔紧要嘅。 如果老婆成日就哎呀，我中意你六嚿腹肌，你唔好肥啊！ 咁我咪会做翻运动咯。 哦，即系 做翻运动噶啦。 你咁天真嘅？ 唔天真，男人 系取决于。 其实男人好简单嘅咋。 妈，我都觉得系， 咪就系咯。 前嗰几日咧，有人赞我老公扎辫好睇咧，哇，佢几开心、啊。 咁你有冇发觉佢就嚟变马姐啊？ 跟住然之后啲人，哇，你好有型啊，好似发哥，哇，佢真系信、啊。 唔系嘛？佢有冇跟住即刻去就？我头先唔应该咁样讲，我头先话唔系嘛？我好似即刻否定咗佢咁样。我都觉得系，我不嬲话佢似黄秋生。 所以咧，即系咧赞下就觉得自己好有，跟住我个心喺度沉一沉，见到啲举动啦。 所以大家 可能我都要考虑下。 所以大家要小心，各位男士 系咪咁紧张？ 攻略嘅第一步啊，咩叫口蜜腹剑啊？佢越赞得你多，记住未必系好。 呢啲系暴力嚟嘅，会唔会呢？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反常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 停手啊！唔好打。 谂深一层，暴力除咗带嚟仇恨同破坏，我哋仲得到啲乜嘢？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咗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好，我系张继聪。宅男有咩优点呢？咁好明显，宅男就系黐家啦。咁啊，黐家就啊少啲使钱啦，即系又可以啊唔使出街啊做错事啊咁啦。咁啊，所以啊都几好啊。 行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恒德。 咁啊，张继聪一定系好女婿啦。佢咁锡阿郑安琪， 最紧要系张继聪 宠佢。 张继聪最醒目系佢，虽然冇听我哋之前，因为我哋都系第一集做夫妻的攻略啫，但系佢已经有呢个夫妻的慧根喺度。佢从来都冇变到系一嚿腹肌噶， 佢六嚿嘛， 冇错。佢绝对唔会俾郑安琪呃到佢。聪聪啊，其实你有肚腩都好睇噶。我如果有肚腩，咪变咗绿丝底咯。嗰、那个都系陈子聪，咁咪唔啱咯。子聪、陆思英， 你首先唔好放弃自己先啦，唔好赖咗个女人啦。哎呀，我老婆话好睇嘢，都要咪喺度放弃自己咯。 所以你 唔好赖人啦。 你呢个吹喇叭得好，我哋一定要向继聪师兄学习。系啦、啊，千祈唔好咁容易俾隔篱嗰个氹掂咗你。 唉，真系既系爱人也是敌人吗？好，听下黄太太电话，睇下点揾好女婿。 总是变成一对敌人。 听电话。 OK， 黄太系嘛？ 黄太 系。 Hello， 黄太。 Hello， 黄 太 你 好啊！有彭晴晶之后。 Hello， 你好啊，系啊，点啊？好女婿，你屋企系咪有一个啊？ 系我老公。 啊？ 点样好法？ 讲嚟听下，系啦。 我打过嚟噶啦，之前是、啊、我系话我哋闪连中女闪婚拍拖一日就结婚嗰、那个， 我有啲印象， 有少少 印象，但我忘记咗个古仔、啊，你讲多次听下喂。 古仔啊，点解咪冇个古仔短到咪就系拍咗拖一日跟住结婚咯？ 系咯， 跟住就翻去见我父母咯。 咁个过程咧，我唔记得咗你点识佢噶系？ 行山系咪啊？ 系我系行完山见到呢个人咯。 哦，你都记， 少少 你仲记得？唔系、 啊， 我又记得有呢个咁嘅古仔喺里边嘅、 啊、 情节，唔记得咗。喂、啊，你再讲多次，赞、啊、一赞，系。 咁、今日系讲拣好女婿啊嘛。 系啊系啊。 咁咧、啊，我想讲咧，其实系要睇埋嗰个好女婿，系要睇埋个女仔嘅条件先有得拣咯。 点解啊？讲嚟听下先。 梗系好先啦，唔使讲。 哎呀， 我已经系中女啦嘛。咁、其实有啲嘢系应该话个范畴，应该即系个范围应该细咗啲噶嘛。 嗯嗯。 咁但係就其實嗰個選擇係互相咯。我爸爸媽媽亦都好知道嗰個女嘅條件咧，所以就好快就嫁咗俾我，嫁咗。叫我嫁咗俾我老公啦，已经即刻批准。 你讲到阿爸爸好似心急出货咁样嘅， 唔系咁，因为其实系我老公亦都好表现到佢嗰个诚意啦，即系其实都冇话嗰时候，即系其实见咗一次都冇话啊，你有几多楼啊、身家啊、做咩啊？其实连佢个名记唔记得都唔知嘅第一次。 但你可唔可以讲多次咧？点样可以一日之内咧认定终身噶？可唔可以讲多次啊？ 是他讲俾你听噶嘛？嗰次我怼咗个电话俾他、 哦、好似系，我记得有呢、這个，但我唔记得咗嗰个原因、 啊、 你讲到对白，佢系点样说服到你嘅？系咯， 冇佢系我哋系识咗一日啦，跟住就好耐都冇见到啦。跟住咁啊，再见到嗰次咧，咁嗰晚倾倾下偈咧，咁佢就要求我做佢女朋友咯。 系， 咁但系嗰个过程系你冇得答，冇选择答唔答应嘅。他已经是已经很大的决心，就已经选定了那晚。没有 拒绝的余地。 没有拒绝的余地。 咁好笑，好像拿着两把刀出来。是咯。 外的地方 也很难讲的。 是。那怎样说服外父呢？ 是啊，怎样说服 他用好女婿这个身份怎样说服他呢？ 其实就不是说服我爸爸的，就说服我妈妈多 点。点啊？你妈咪 啊？ 佢点样说服佢啊？ 唔系一开始就话想，其实我哋第一个礼拜就见我爸爸妈妈啦，已经 系。 咁、我先生咧，即系我老公咧，就话已经同佢哋讲话要结婚。 嗯 嗯。 咁但系其实真系未有完全之前系唔认识噶嘛，大家。 系。 我爸妈都觉得。咁、你哋中意啦，即系冇乜太大嘅特别反应嘅，佢哋觉得好奇怪，系唔系噶？我女咁嘅年纪，你都话即刻同佢结婚咁样，咁即系仲有我老公系笋本嚟嘅， 你都唔差，你唔笋嘅点吸引到佢啫？真系，咪咯， 系啊， 咁啊，好得意就系喺成个过程咧，我爸爸妈妈都冇乜特别要求， 冇要求。 你讲到真系好似有人要我女兒就好咯咁样。 我估咧，因为系我爸爸妈妈睇到佢系一个好乖嘅人，咁、所以其实佢哋喺当中咧，唔会话有好多细节上边嘅要求咯，反而系因为佢系长子啦，喺佢屋企嗰方面会有多啲要求，即系希望系摆酒啊，跟住，其實大家當呢邊有要求，嗰邊就會話：哦，咁好啦，擺酒啦，就要傳統嘅，又唔要西式啊。咁係有呢一啲嘢。咁但係喺選擇嘅過程裏邊，我發覺喺相處，即係大家安排結婚嘅時候咧，其實我爸爸媽媽係會有留意住佢啲細節，即係例如係點樣去處理件事啊？揀咩日子啊？有冇尊重過老人家啊？咁、反而我爸爸係有喺呢一樣嘢好有睇法咯。喺之後，咁、到咁其實係因為好快啦，我哋由拍拖到結婚嘅過程都好快啦。咁最近我哋亦都經歷咗另外一件事，就係、是我爸爸喺去年年尾開始就。重病，即系咁我都冇谂过，其实我同我先生结婚只系年几两年嘅时间，但系我先生对我爸爸好似自己亲生爸爸咁样， 好难得，好好啊， 好好，即系俾我自己对我爸爸，即系虽然我爸爸喺我结婚都净系俾咗少少教诲我哋，同埋话我都冇乜嘢讲噶啦，你哋。两个好好地就得噶啦，咁样嘅。但系到最后，其实我先生对我屋企人嘅付出，或者对我嘅付出，其实唔系净系钱咯。我嫁佢嘅时候，大家都唔系大家好知大家家庭背景，因为一日亦都了解唔到 嘅。系咯，你真系犀利呢个。 系啊，咁但系就到而家其实系反而我嫁咗呢我先生系我反而系我最大嘅孝顺，因为我爸爸拣得好好。佢冇怨言過喺呢，即係冇任何 complain 嘅對呢個女婿。 係，我諗你爹哋媽咪都好信你嘅眼光啦。 同埋，我覺得咧，你呢個經歷咧，我覺得又多翻啟示，因為譬如我哋有啲聽眾都話咧。 咁、那个女婿又唔系同我个人世嘅，同个女啫嘛。但其实唔系，因为呢个经历咧就话俾你听，当你哋系一家人嘅时候咧、嗯所谓外父外母嗰个级数有病咧，其实去到女婿佢哋有份承担嘅、嗯，所以其实唔会话你净系同佢嘅啫，你唔使理我嘅、嗯。如果大家关系处得唔好咧，又或者大家即系面咗咗咧。其实系唔可能噶，系、 嗯、 真系系唔可能噶，真系 系 啊， 系啊，所以其实嗰种互相嘅默契啊，或者系我觉得系唔系净系钱可以，即系钱大家生活安定，咁当然系一个 当然重要啦， 其中之一个条件啦。咁、 嗯、 但系你话已经系规范咗，我、啊、嗰、那个人要好孝顺，好有爱心，好搞笑，好幽默，好食得咁样样，好多嘢唔係你可以選擇到， 嗯、 但係時間耐咗，反而嗰、那個條件唔係淨係一個物質上嘅條件咯。 啱啱啱，同 咁所以係啊，好緊要。反而呢啲即係我而父母，我哋雙方嘅父母對我哋大家都冇特別大嘅要求喺成個過程。Even 我先生父母即係我老爺奶奶。對我呢個新抱亦都冇要求，哦，你哋中意行西式、中式、 嗯、 去邊度擺咩價錢， 嗯、 請咩人都冇特別嘅要求嘅，佢哋順住我哋嘅安排，你哋開心就得啦。 好啊， 即係 大 家都好順 分， 大家都 所以如果俾你咁講嘅話咧、 嗯， 如果有啲外父外母佢話哇，咁其實揀女婿嘅標準係咪就？同經濟就唔好楞得咁緊啦，咁、嗯、即係睇人品嘅啫，係咪啊？即係要主力就係睇下佢個性格嗰啲。 我諗咧，好似黃太咁樣咧、 啊， 因為都畢竟有咁上下 歷練啦，都已經真 係啊！即係講真嘅，真係你話如果即係細啲啊，可能啲父母都會。即係覺得擔心，當然啦，喺父母眼中啲仔女幾時都係細嘅， 係冇錯。 但係即係可能你即係父母對你好信任啊，對你哋好信任啊，所以都好放心你哋嘅眼光咯， 係 係咪？ 咁你覺得 有手有腳有份工、啊， 你哋而家結咗婚啲年紀咧，係咪如你當初所揀嘅一樣咧、 嗯？ 果然真係幾好，連少少意外都冇咧、 比想象中仲好好多，即係。是啊，即系咁你话当中生活里边有冇啲闹交啊？意见不合，梗系会有嘅。但系究竟系喺婚前就要了好好大家了解，定系婚后好大家了解咧？我觉得系取舍嘅问题咯，或者系时机嘅问题咯，我只可以话。 系咪都好熟悉噶？而家即系你哋都系得个年纪，系咪一样好熟悉、好了解？ 好熟悉噶，即系好系呢个系我哋自己觉得都好 amazing 嘅一件事。 嗯、 不过。反而是即如果你話長輩有太多規限的時候，其實後生的會很辛苦。即係我雖然不是後生、 啊， 但是做新一代的即係要結婚那些，其實他哋都很大壓力嘅。 係啊， 咁、 尤其是我哋兩個嗰時候面對緊很多不同的即係姨媽姑姐親戚嗰啲閒言閒語嚇、 啊， 一日就結婚了是不是㗎？得唔得㗎？咩啊？咁、啊、但是你面對過了其實。我先生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告诉其他人听，其实那个不是钱可以买得到回来的东西。咁即係你睇住佢一步一步咁样，虽然我爸爸即係其实喺近期离开咗我哋啦，咁但係喺过去嗰半年我好感激我先生对我爸爸嗰种照顾、即係佢嗰种照顾，我虽然都有个细佬，我爸爸都有个仔啦，咁但係自己的仔都做不到有一些事、所以变了我觉得这个除了缘分问题是就是那个内心他可不可以发动到那一样东西真的当你家人是他家人、而我父母也都真的当我先生是自己的仔一样的看待、就是每一天吃饭他们都只是问我先生想吃什么 的 是我初初会觉得很不舒服的，为什么我突然间好像变了 外人这样， 是啦，即是女婿就亲一点这样的，但是其实原来我爸爸和我妈妈即是为了我做了很多事 情。是啊，即是他都看到他们先生对你很好。 是啊，同埋锡他就是锡你。 是 啦、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父母要求当然有这样的权利、但是我都听过有一些真的有很过分的要求那些，我就觉得 太過分啦，就 可以考慮咗個人先咯。 係啊，佢哋慢慢開竅，唔識諗啫。嗰啲、其實真係要醒目，唔好令到啲後生仔咧咁大壓力咯。 喂，祝福你黃太呢、你呢、這個好傳奇嘅故事，開頭又浪漫，而家咧起碼去到中間生活咧又充實幸福。多謝你真係。 而家仍然好浪漫。 嚇、哎！正正，繼續浪漫， 繼續浪漫啦！祝福 你 哋，拜拜 ，thank you， 拜 拜。 闪婚啊！ 闪婚得嚟 又好幸福、 啊，佢系放闪啊！ 系啊， 佢话俾你听啊， 行动证明一切，佢哋有几开心几幸福啊！哎，留意住啦，喺30度，相对湿度系72%噶，冇晒所有嗰啲风暴消息啦，哇，正啊！ 微风吹开美丽的心，天上热情欢欣，你又为何伤感？欢笑一生，只要尽情开心，不要呆呆的等。情绪虽感到乱纷纷，不要让眉锁紧，快乐悠然会近。 陈百强《粉红色的一生》啊， 我几中意佢呢个歌词啊，总会找到想找的那人嘅，几好啊！ 系啊，咁我女又揾到个好嘅老公啦，系咪？咁啊，外父系咯，你啊两个仔啊，都唔会做外父啊，除非你追多个嘅啫，嗬。 咁我做咩？我做老爷。 你老爷嘛？ 老爷都好啊， 都好，哎、又多个女两个啦，系嘛、 啊？多人俾家用我洗好啦，真系。好啦， 大家开开心心， 下个礼拜见， 拜拜。